見咗觀音菩薩就合一個掌，咁啊頂個禮，咁啊即係用目注視一下觀音菩薩，就以咁樣咁微小，仲要一尊咁樣人嚟對比咧，呢、這個人同嗰個念六十二行河沙菩薩咁多菩薩嘅人個福德同埋佢個功德正等無二，平均一樣咁。咁啊，由咁樣嘅對比，我哋咪可以想象觀音菩薩嗰種威水咯，係咪啊？所以話佛咧，佢係最叻嘅，佢呢個對比手法最叻。你睇下佢一多多到，我哋辦法相信咁多；一少少到咧，少到亦都令到我哋唔相信喎。有冇咁樣噶？連佢就得咁樣，淨係一尊佛、一尊嘅名號，冇理由啩咁。少我哋又唔相信，多又係唔相信嚇。呢啲就係我哋眾生嘅知見啦。我哋眾生嘅知見咧，就係會去計較啊。計較一下，咁啊跟住咧，自己攞個計數機去撳下，咁啊由自己個意識去諗，冇可能嘅，有乜可能會咁樣做少少嘢，個福就同佢做咁多嘅一樣嘅，冇理由嘅，我哋都會咁樣諗。嗱，假如我哋能夠學到陳二祖咁啊，哦咁樣，係，咁啊即刻就拜落去，咁啊我哋呢點嘅直心啊！一種直的心和純的心呢，這個心呢就真的可以跟這個六十二億這麼多菩薩那個聖號念他的功德是一樣的。為什麼呢？大家參不參通這個問題呢？參不參得通啊？你們不要吶喉喔，考試喔，現在要講出來喔，是什麼理由呢？為什麼念一尊觀音菩薩可以等於念六十二億恆河沙數的菩薩的聖號，功德福德是正等無二？為什麼這樣？沒錯了，一多少大小相同，是不是？這個呢就在花言經裡面，一花一葉一世界，一即多多一，大小相容，咁啊，事事无碍，理无法界，事无法界，事理无碍法界，呢、這个就系《花严经》里面嘅主题嚟嘅。咁啊，仲有就系话，诸佛菩萨啊，佢哋嗰个法体，佢哋嗰个功能，已经系冇隔别啦。冇隔别咧，就你念一尊菩萨，就等于念所有嘅菩萨。但是为什么佛要作一个比较，用一个这么多的数目来做一个对比，令到我们要去念呢？这个呢其实就是佛的巧妙来的。佛的巧妙呢就是说，他用了这个对比的时候呢，等你对观世音菩萨啊，这个圣号啊，这个信心啊加强，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啊？就是啦。仲有一樣嘢咧，我哋眾生都係中意慳水慳力噶嘛，係嘛？即係念得多，個口又乾，係嘛？有咩好處咧？所以咧，念一尊就夠啦。咁啊，佛亦都係知道咧，我哋眾生咧有時都要呃呃氹氹嘅。如果唔呃唔氹咧，我哋又唔會上當噶喎。啊，總之上呢個當咧，就唔係要你上壞嘅當。你肯上的當呢，對你只有一次，就絕對沒有壞事的。咁所以佛要我上當呢，就是看看我們有沒有勇氣啊去上這個當，有這個心魄啊，有沒有這個氣魄啊去上佛的當。如果我們只有這種氣魄的話呢，你就得到了，你就是一個大智慧的人了。問題就是說，我們眾生呢多數都是聽即管聽，然後呢都不知道是不是的，那麼時時呢起到很多疑惑。那麼佛呢還要說佛呢時時都講大話，還有呢講的東西都沒人信的。那麼真的曾經有人講過，他說世界最吹牛的就是釋迦牟尼佛。那麼他外省人呢就不是講 唔係好似我哋廣東人講咧，講大話咧叫做，即係講謊話咧就叫做講大話咁啊。佢哋外省咧叫做吹牛咁啊，吹牛咧就話你點樣可以吹起只牛啫，係咪啊？咁啊，即係講大話咯。咁所以佢咧呢個人咧，其實佢好有文脈噶喎。咁但係因為佢咧唔信佛，睇到啲佛經，咁啊佛經裏邊咧，佛釋迦牟尼佛所講嘅嘢，佢唔相信，所以佢就話咧，呢個世界上最吹牛咧就係釋迦牟尼佛。咁啊，樣樣都講啊，個心係幾大啊，咁又係呃人啫，係咪？佢又因為佢個理解咧就我哋個心最多拳頭咁大，喺嗰個肉體裏邊係咪？喺個肺嘅前邊，咁又唔諗到嗰個心咧係無形無相嘅心。呢個無形無相嘅心咧係盡虛空遍法界噶嘛，因為佢唔知，佢睇唔到、摸唔到、見唔到，所以佢咪話即刻咪實講大話咯，就係咁啦。呢啲就係我哋眾生嘅知見嚟嘅。咁跟住咧，佛就講啦，佢無盡意菩薩白佛言啦。嗱，呢個唔係佛講嘅喎，係經家所敘啊。佢話：世尊，觀世音菩薩雲何由此娑婆世界？雲何而為眾生說法？方便之力其自雲何？嗱，呢一段經文咧，就由無盡意菩薩問佛嘅，因為佢由開始嗰陣時，第一就問呢位菩薩點解佢個名叫做觀世音菩薩嘅咧？咁啊，所以咧就話俾佢聽，佢叫觀世音菩薩嘅原因就係因為佢能夠救世間嘅苦難。不论你有乜嘢苦，有乜嘢难，只要求佢，佢就能够咧去加倍令人解脱。咁所以咧，佢个名字就叫做观世音菩萨。咁啊，无尽意菩萨听完晒之后啦，佢就再问咯，再问就系话佢系点样，云何就点样啦。咁啊，由呢个娑婆世界咧，娑婆世界咧就系我哋呢个地球。佢嘅意思系叫做乜嘢咧？叫做堪忍啊，堪忍。就是我哋每一个人虽然好苦，但系都能够堪忍忍受种种嘅苦，都可以挨得，系咪？我哋人都系咁噶，几苦都好啦，挨过去就系咁样。咁虽然我哋有咁多嘅烦恼，咁多嘅痛苦喺呢个世间里边，但系好多人咧唔觉得苦噶，仲觉得乐，仲要唔肯脱离，仲要希望下一生再嚟，即是不怕轮。那么佛就知道众生的心理，所以我们这个地球，我们这个世界就叫做娑婆世界，娑婆就是叫做堪忍这么解的。那么无尽意问佛呢，就说观世音菩萨他是怎样去游这个娑婆世界。他说游呢，他就不是是很自在的，这个游字不是用我们所想象这样，菩萨是很辛苦啊，他每日救度这么多众生，他很辛苦啊，他不是辛苦，他是当是玩游戏的嘛，游戏神通，即是他那么忙做那么多事，在观世音菩萨来讲呢，都好像去旅游一样，在这个西婆世界呢，他是当是游旅游来我们娑婆世界旅游，就是这样。那么还有他游的娑婆世界呢，他是怎样为众生说法的呢？同埋他方便之力，方便呢就是善巧方便，他是用什么方法去为众生说法，他所做的事是什么事，是什么事。那这一段经文呢，就由他问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么释迦牟尼佛呢，然后就一段一段这样来答这个无尽意菩萨的。那么所以呢，佛就开始讲啦。佢话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道者，观世音菩萨即以佛身而为说法。咁呢段经文呢，就系佛同呢个无尽意菩萨讲啦。佢话若有国土众生呢，国土唔净止系我哋呢个娑婆世界喎，佢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佛的一个教化区域，你想想这个佛 的化区是多大，是 幾多條銀河系啊？計唔計到出嚟啊？嗱，一個小天世界咧，就係一條銀河系啊嘛。咁一千先至為一個中天啊嘛。咁一千個中天為之一個大天啊嘛。咁啊，大中小咁先至為之一個佛化區啊。咁你話嗰度幾多星球？你又計唔計得點？我相信呢個電腦同埋計數機咧，都未有呢個數碼走得出嚟。咁啊，所有嗰啲國土啊，如果有眾生，眾生呢啲眾生咧，就話如果佢係應以佛身得道者咧，觀世音菩薩咧就同佢講成佛嘅法啊，就係即現佛身而為說法，仲現埋佛，同埋咧同佢講成佛嘅法，咁啊令到呢個眾生咧得以解脱，得以咧就成佛嘅咁。咁啊佛咧就係點解咧？佛咧其實咧就係、是。中文的全的譯名呢叫做佛陀爺，佛陀爺呢就是我們中文叫做覺者，覺就是覺悟，覺悟就是什麼呢？覺悟世間無常，覺悟世間一切的現象都是如幻如化，不是實在的。那麼覺悟呢，一切東西呢都是暫現，暫現了然後他們會滅的。咁啊，又覺悟咗乜嘢咧？覺悟咗滅咗之後，呢啲物質滅咗，佢有乜嘢唔滅？係佢個能量滅。咁啊，呢啲咧就唯有佛先知喎。咁我哋普通人咧，唯有你學科學、學物理學，然後咧用儀器去化驗。咁啊，你將呢個水煲滾咗之後，咁啊。然後咧，嗰啲水就全部蒸發曬啦。咁我哋肉眼嚟睇，係咪啲水冇咗啦？係啦。咁冇咗，咁係咪呢一啲咁嘅物質係冇咗咧？唔係。嗱，佢係化成一種能量喺呢個空裏邊，佢仍然存在嘅。咁啊叫做物質不滅啊嘛，係嘛？只不過轉位啫嘛，轉咗佢個相啫嘛。咁呢個咧就佛唔需要儀器，佢就明白咗啦，佢就知道啦。咁啊，仲有啊，一切法喎。因缘所生，因缘咧就系话，因缘就系话各种嘅条件啊。嗱，每一件事都系由各种嘅条件组合咗，然后先至现出嚟嘅，先至会成为一个体一个相。咁呢个咧就系因缘和合而生起。咁啊，仲有呢啲咁样嘅相状，一切嘅事物，佢哋灭嘅咧就系因缘分散啦。呢啲條件敗壞咗啦，呢啲條件咧，各種條件咧要分啦，一分咗，咁啊呢一件相狀，呢一件事，呢個物體佢就冇咗啦。但係冇之後又點咧？係咪佢哋嘅能量全部毀滅曬咧？唔係，比如呢啲磚瓦木石，全部呢啲咁樣嘅水泥鋼筋嗰啲嘢，你毀滅咗佢咧，但係佢嘅能量唔會滅嘅喎。佢個能量係乜嘢咧？是各種的元素，各種的金屬元素在這個虛空裏面存在的。因為還有一樣我們可以試驗的，試驗就是譬如我們在室內的抽濕機，是吧？如果我們開了它，本人我們是看不到有水分，但是經過開了之後，那個機裏面沒多久它有半桶水的，半桶水的水是很凍很清涼很清的。咁呢個抽濕機咧就證明咗物質呢個空間裏邊各種嘅元素全部都現曬喺度。一個火又係，我哋就唔知道喎，冇火啊，係咪？但呢個空間就有火喺度。咁啊，宇宙空間裏邊有呢啲咁嘅元素，我哋人體有咧有。我哋呢個人體就等於一座小嘅宇宙，係一座宇宙嘅縮影。咁我哋人體裏面有幾十種嘅金屬元素，但我哋睇唔到，有一啲咧係用科學嘅儀器都係 check 唔到出嚟嘅。咁火咧就用乜嘢可以證明到喺呢個空間裏面就有火大咧？咁《楞嚴經》裏面咧，佛咧就用咗一種譬喻，佢話你用一嚿石，用一個鏡，用一張紙，咁然後咧你用嚿石嚟擦咧，嗰、那個紙咧，馬上喺太陽底下，經過鏡之後，嗰、那個紙面嘅紙吹啊，或者你用燈芯咧， 或者用嗰啲草啊艾啊，或者嗰啲整成佢，咁佢就可以延著咗佢。咁呢啲咧就證明咗喺呢個空間裏邊就有火大喺度，但係各安其位，佢哋唔會互相滅嘅。咁呢一種咧就係有佛嘅覺悟，知道呢個宇宙裏邊種種嘅情形。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有好多種解釋，解釋乜嘢咧？解釋觀世音菩薩佢係點樣為我哋啲眾生説法。佛告無盡意菩薩：啊，善男子，若有國土眾生，應以佛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以佛身而為説法。嗱，咁呢一段經文咧，就係總答啊，即係總過嚟講，話俾無盡意菩薩聽，菩薩係點樣咧度眾生？咁啊，編咗呢個總數先咁啊，因為國土就無量無邊咁多。咁啊，眾生咧亦都係無量無邊咁多，但係佢又包括咗十二類嘅眾生。咁啊，十二類嘅眾生咧，有色無色，有想無想，若非有色，若非無想，亦非有色。咁啊，總共有十二類，就包括呢個空中飛行嘅、水族裏邊嘅，同埋喺地上爬行嘅，以及各個星球。各種的眾生都包括在內的了。那這種眾生呢，它未必好像人這樣的形態的，各種形態都有的。那現在呢，其他的形態我們就撇開不說，那麼以我們人類來說先。那麼我們在人類裡面呢，有很多人就是說，一見到佛那個相啊，佛的儀容啊，馬上就會生起一種恭敬心，同埋生起一種好歡喜嘅心。咁呢一啲人咧，見到個佛像就得道啦。佛咧就會用一種無言嘅説法。嗱，你見佛，你就生起一個歡喜心，然後你就向佢禮拜，然後你就好歡喜去尋求一啲佛教經典，咁想知道多啲嘢。嗱，呢一類眾生咧，就係、是、因為見佛嘅相而得道啦。咁觀世音菩薩咧，就知道有咁樣嘅眾生，然後佢就會以一個佛身，令嗰啲眾生生一個歡喜心。咁啊，呢一個人咧，就俾觀世音菩薩度咗佢啦。咁啊，佛嘅相咧就妙啦。是三十二相，嗱，我哋唔好讲佢三十二种咁多，咁我哋净系咧睇佛嗰个相貌，净系个样。佛陀系一个美男子啊！如果正式喺释迦牟尼啊喺印度出世嘅时候，以一生咁样嘅相貌嚟讲，佢系一个美男子，身材高大，嗰个形态非常之端伟，咁啊！所以很多人呢，一見到佛這個相呢，馬上就會生一個歡喜心，覺得他很莊嚴，是很好，咁啊，然後呢就很想學他咁樣嘅。咁啊，就算阿難尊者呢，他是佛陀的細佬嚟，咁佢自己本身呢個相都非常之好嘅喎。咁啊，但係因為呢，佢見到呢個唐大佬，佢個相比自己更加好，佢。看到之後呢，他就發心了。發心就是說見佛相好，然後他就發心出家，要跟佛學這樣的。那這個呢，就是用色身，以這個色身來去度他的。那這些呢，就是每一類眾生的心層不同，所以就有不同的形象去做人。那另外呢，如果有讀過地藏經的人，應該是知道有一位大想弟子啊，系嘛？见佛相好庄严，咁啊，因问比佛啊，佢话作何行愿而得此相咧？即系你个相咁好，天福庄严，我点样可以能够好似你咁样嘅相貌咧？咁呢尊佛咧，呢尊佛叫做狮子奋进具足万行如来，佢就话啦：，我话你想得到我呢个相咧，你就要。以永遠啊， 去道歉那些受苦受难的众生，要行这个叫圆法论愿，咁你咧就可以得到呢个相啦。咁所以呢个长者子咧，听佛咁样讲之后，佢就发愿生生世世都要做众生。所以佢到而家都未成佛啦。呢个边个啊？系啦，地藏菩萨，大家都好熟悉啦。咁呢位地藏菩萨咧，佢最初嘅时候亦都系见佛嘅相貌而得道嘅。咁呢个咧就系话观音菩萨。淡啲基情，知道边一个众生，佢哋嘅心态点样？咁啊，有啲以佛相好，佢就得到，咁佢咪以呢个佛身去度呢一类嘅众生啦，系嘛？咁啊，仲有咧就系话一个做佛像嘅师傅，佢本身佢自己去雕刻呢啲佛像，谁知道佢生出嗰啲仔啊，个个好似佛像咁样嘅，个样貌靓到不得了。佢靓得人咧，端庄厚道慈祥。初时咧，你睇到佢知道佢系做乜，一问原来佢个老豆系做佛像嘅，咁啊，所以咧，佢因为嗰个心思啊，喺度雕刻呢个佛像嘅时候咧，佢将佛嗰种慈悲庄严嗰种神韵雕刻咗出嚟。正因为佢个心里咧有咗呢个形象，然后佢先至做到出嚟噶嘛，系嘛？做了出来这个形象出了，所以正因为他这个心念啊，年年都是慈悲，年年都是佛像的庄严，所以他的仔女呢个个都是佛菩萨一样的。这些呢你大家信不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就曾经见过这些种的人，所以呢我就深信不疑的。观世音菩萨呢就是知道有众生是要看到佛像，他就得到了。那这一些众生是不是着相啊？算不算着相啊？算，算不算啊？算，是的。嗱，这些相不怕着哦。你不要看到《金刚经》话，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以色见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你谂住咁样，哎呀，我仍然应该着相啦，咁样。咁啊，呢一样嘢咧，我就死咗啦。如果系咁谂嘅。因为佛的相庄严，我们能够着咗相，心心念念这一年都是要成佛，那你就得到了。那我们就不好啊，因为《金刚经》里面呢叫我们不要着相，我们就不要着相了。我们不是这样想啊，佛的相我们先着咗先，这一个是方便的法门。我们着咗这个相之后呢，慢慢你的功夫深了，念念都是佛，那你自然呢就不会有烦恼，那些烦恼呢就跟你离开了。那你没有烦恼的时候，你不是常在定中呢，是吗？那你继续加强继续修行，慢慢呢你的心念要没了这个佛像，那自然你真正的佛像呢就出来了，这个就是妙法了。那现在呢，第一个就是说有众生以佛的相貌得到的，观世音菩萨就会现这个佛身来度这个人。那跟着观世音菩萨呢，他亦都会现不同的种类的。那以下的经文呢，释迦牟尼佛就是讲给无尽意菩萨听，下来还有什么呢？有32种的应化了。那跟着下来这一段呢，就是应以辟支佛身得到的，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嗱，辟支佛是一个学位的名嚟嘅，咁应该咧中文就叫做独觉或者系圆觉咁解。咁啊，独觉咧同圆觉又有乜嘢分别咧？咁啊，圆觉就系听佛嘅十二因缘法而证到个果位，咁啊叫做圆觉。咁啊，嗰十二因缘咧，因为我哋之前经文咧唔系主要讲呢样嘢，咁啊大家咧。就如果是想知道，可以去查这个佛学字典，看看什么叫做十二因缘。如果要解释呢，它就会很长的，就是无名缘、行行缘、色色缘、名色色缘、六入那一种呢，那就叫做十二因缘法。如果详详细细分析它呢，它就会很长的，这些它的内容也很丰富的。那这个十二因缘法，如果你是证到 嚟一個環門之後，咁啊知道呢個因果呢個緣係點樣，咁你就會證咗呢個獨覺位叫做辟之法。咁另一種呢一種嘅獨覺咧，就話佢出世嘅時候，釋迦牟尼佛已經入咗滅啦。咁啊，但係入咗滅呢段時間點樣聽唔到佛法嘅喎，聞唔到佛親自講法俾你聽。咁啊，但係彌勒菩薩咧又未出世，咁啊，即喺兩佛之間，咁呢個咧就叫做出門佛世啦。咁啊，佢自己咧就有呢個慧根，佢就匿埋喺啲深山裏邊修行，咁啊，證到睇到呢個世間嘅無常、苦空，一切都係無自嘅。咁啊，春觀白花開，秋觀黃葉落，咁啊，睇一切咧都係生生滅滅。咁啊，再翻翻嚟睇到自己嘅心量啊，亦都系生生灭灭。我哋嘅念头系唔系生生灭灭咧？系。而家一念动咗，跟住佢就流走咗啦，好似流水一样咁样。咁啊，第二个念头就嚟咗，即系每一个念头咧都系流唔断嘅。佢哋都系好似一股流水咁样先流，咁样流去嘅。咁啊，从外境反观自身，每一个念头都是这样，所以就知道呢这些呢叫做法尘，这些叫做外相，这些叫做现象界的东西，现象界都是生灭不停。但是呢知道生灭不停那一个啊，那个啊无灭界，那个永远长存界，不过那个呢就匿得好入，我们不容易找到它。现在我们知苦恼就是找不到它出来，那個就是妙法，等於即係呢本經裏邊嗰個經咧，妙法嗰個妙法，嗰個妙法咧呢一日我哋冇得受用，所以就被嗰啲現象界嘅整物、一切嘅事相去蒙蔽咗我哋，污染咗我哋，係呃咗我哋，所以我哋就跟住咧，好似有生生滅滅咁樣。咁啊，其實咧知道生滅嗰個從來冇生過滅。從來沒有死過，是永遠在這個宇宙裡面長存的，這個呢就是妙法。現在這個辟之佛呢，他就因為有這個根氣，知道這個外境是這樣，內心呢雖然念是妄，是牽流 不停，但是呢知道牽流那個呢是永遠沒有動過、沒有流過的。他證到這個境界，觀世音菩薩咧，佢就知道呢一個人有呢個咁嘅根性，佢就現呢個辟之佛身咧去度呢個人，令到呢個人咧就同佢一齊去研究呢個法，去突破佢呢個境界，令到佢咧得成呢個正果。咁呢個辟之佛身咧，就喺出末世嘅時候咧，大多數有咁樣，亦都喺佛在世嘅時候咧，亦都有呢啲辟之佛現嘅喎。不過這些呢就是他們不是近住佛，是離開很遠，在第二個國土裡面不能夠時時去親近釋迦牟尼佛，但是他有這個根基。當他證了這個果位之後呢，釋迦牟尼佛要講法的時候，他們都會知道不用發通告，不用念街招，他們自己自然會去的，去親近這個佛陀的了。這個呢就是佛介紹觀世音菩薩，他的功德，他的妙用，就是會圓這個辟之佛身，為這一班這樣的辟之佛真氣的人呢，就接這個法。跟住下來呢，就現什麼呢？是聲聞身。他說應以聲聞身得道者，即以聲聞身而為說法。聲聞呢，是一個學名來的，是佛的弟子裡面一個總的學名來。咁佢呢個聲聞呢裏面有四個層次呀。咁第一個層次呢就叫做初果，亦都係叫做衰陀緣呀。衰陀緣係印度梵文。咁初果呢，我哋中文呢就叫做係入流同埋預流，即係入咗聖人之流。佢已經呢外境嘅六層呀，色聲香味觸法呢六種層境呢已經對佢唔起作用㗎啦。